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3点，升136点，成交金额92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升7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蚊，升5.4；美团点评97.15，跌1.25；盈富基金27.85，升1毫；中国平安93.9，升6.5；建设银行6.5，升2仙；友邦保险82.4，升2.5；中人寿21.15，升3.5；工商银行5.81，跌1仙；中移动64.55，升3.5；华夏沪深345.75，升4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35，英镑10.092，瑞士法郎7.911，澳元5.424，加元5.69，加元系5.969，新西兰元5.032，欧元8.719，每百日元兑港元7.1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1点，升401点。港金现价报140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84美元，卖出150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而家暂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开始有车龙啦，龙尾就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挤塞。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大埔道落翻去旺角啦，近住美河流一段都系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亚皆老街。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系慢车嘅，龙尾就排翻去牛头角定富街。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44，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6:3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仔啊，我有重要嘢同你讲啊！ 阿妈咩事啊？ 我第时咧，如果过咗身之后咧，要捐赠器官。 蔡，你好人好姐，唔好讲呢啲。 系啊，乜你仲古板过我噶？既然死咗之后都系长埋黄土，倒不如将器官捐俾有需要嘅人啦，可以遗爱人间，我觉得好有意义啊！ 嗯，好啦，咁我帮你上网登记啦。 唉，等你，我已经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咗啦。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井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反修例运动的期间，其实警方都多次在下午的四点钟举行记者会的，就着警方的一些执法行动以至是一些的争议去接受记者提问和解说的。但是近期的记者会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景象了。上个礼拜就有一些的记者就在中途就是出到来去到讲一啲嘅抗议嘅口号同埋立场之外咧，寻日嘅记者会咧，亦都有六名嘅记者咧，就喺记者会上面戴上咗一啲有标语嘅头盔。咁警方咧就要求佢哋除低咗落嚟啦，以至离开咧，但系都唔成功。于是咧就宣布取消咗个记者会，改为咧就喺网上直播咧警方嘅一个简报会。咁引发好多社会上面嘅讨论噶。咁啊，事源咧就系喺记者会开始之前咧，咁台下咧就有六名嘅记者，咁就戴上咗头盔啦。头盔上面写住一啲字噶，分别就系写住指警部查警方，方咧就系说方方言个方，呢六个字咁样，咁就坐喺座位上面，咁啊等呢个嘅警方嘅代表咧进入会场。咁啊记者会嘅主持人咧就系警察嘅公共关系科嘅警司高振邦咧，就要求呢啲嘅记者除低头盔啦，兼且咧要求佢哋离开啦。咁但系咧仍然咧呢啲嘅记者咧系冇离开到，但系咧同时间亦都系唔出声，双方僵持咗一段时间噶。咁而同行咧其实都有啲记者话都冇阻碍到其他嘅传媒采访啊，可以继续记者会啊，咁但系咧都扰攘咗咧二十几分钟之后咧，警方方面咧就话咧呢啲嘅记者行为咧不负责任，所以咧就宣布咧取消呢个嘅记者会。咁一啲嘅示威嘅有份表达意见啦嘅记者咧，咁就事后亦都讲到话咧，今次嘅行动咧系为咗声援咧前日就喺太古城中心被捕嘅记者，包括一名嘅网媒记者啦，以及一名嘅学生记者，话佢哋咧系别无选择咧，所以希望咧就做出呢个表达意见嘅行为，希望咧管理层可以谅解噶。咁而咧事后咧呢个警方亦都喺网上面发布一个简报会啦，咁形容咧呢啲嘅记者咧系唔尊重，用咗唔尊重嘅词语咧嚟形容佢哋嘅表达意见嘅行为。大家听完成件事的始末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呢？对于记者在记者会上面表达意见这个的做法又有什么想法呢？而他们的诉求讲到话是声援就是前日就是被捕的记者，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转头我们会请来其中一位参与表达意见行动的记者一起来跟我们讲下他的一些想法。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5号朝早8:09，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留会，委员会主席谢伟全。 有些就可能讲给我听就是塞车，有些就问我可不可以即时开翻，或者今天开翻，这些其实都是相当困难。我都希望委员来讲要尽自己的责任准时出席会议，就在这方面我都是觉得很可惜咯。 9:30，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充分肯定他的工作，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 咁呢个咧，对我哋嚟讲系一股求心质。主席嘅谈话咧，亦都系提供咗好多嘅工作嘅路向俾我哋好好嘅思考啦。咁呢个同我哋而家做紧嘅其实好接近嘅。当前急务就要止暴制乱，必定系呢样嘢，香港恢复呢个秩序。 10:09，喺立法会禁止蒙面规例小组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警方能否戴面罩执勤。政府话根据法例，警察戴面罩是获得免责辩护。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 警察啦，喺现场因为佢嘅专业或者佢因为佢嘅工作嘅关系咧，系需要留喺嗰度去做工作，而用呢个蒙面物品咧，呢个咧系合理辩解咧，系获得嗰个免责辩护嘅。 下午一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卫生署将会公布点样处理吸入催泪烟的建议，但指每个人吸入催泪烟之后的反应都不一样，不可以一概而论。 市民如果是吸入到催泪烟，现在卫生署他们会有建议的，就是你暴露的时间，个人的健康情况是怎样，以至到是催泪烟究竟是哪一种，什么化学成分，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讲的就是昨日咧，有六名嘅记者在警方的记者会上面咧，戴上一啲头盔，写上咗咧系查警暴、指警方的一啲标语啦。咁而咧，最终咧就系警方宣布咧取消咗记者会嘅。大家有咩谂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直播室里面就请嚟咧，寻日有参与呢个嘅表达意见行动嘅一位记者，就系亦都系香港记者协会嘅执委啊，陈朗星。陈朗星你好， 你好，有陆宇光。 不如请你解释下咧，就系呢个行动嘅目的啊。 呢个行动咧，其实琴日我哋都喺即系接受传媒嘅行家访问嘅时候都讲过，系前线记者发起，呢个摄影记者协会系呼吁，同埋记者协会系响应嘅。咁主要都系咧，就系发现警方喺星期六日嗰个行动入边咧，就开始有更进一步嘅行动，即系譬如拘捕咗正在执行紧职务嘅记者。咁我哋觉得系要有啲嘅意见系再向翻警方表达。咁另外亦都系即系回应翻，就系我哋系见到星期六日除咗拘捕之外，见到系使用胡椒喷剂对付记者嘅情况咧系有增无减，所以我哋先会提出话指警方嗰方言嘅讲法，就系因为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上个星期话过，即系警察系唔会针对记者。咁但系我哋见到你话个别嘅警员也好，或者其他嘅情况都好，都系有睇住記者嚟去有一個嘅驅趕、驅散、攻擊，咁我哋覺得呢個係唔能夠接受啊！咁所以就前線行家同兩個協會嘅係高度配合之下，有呢個嘅情況，有呢個活動啦。 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其實你哋嘅組織嘅過程係點樣咧？頭先講到話有兩個嘅記者嘅工會係支持嘅發起嘅。咁結果前線嘅記者又有，其實又有聯絡過幾多位，即係希望有幾多位可以參與。結果六位係咪你預期之中嘅結果咧？ 其實就行家又醖釀咗一段時間，咁後屘就我就都係被通知，原來有個咁嘅情，有個咩咁嘅行動，咁跟住就我哋每兩個協會就各自攞翻去自己嘅會度去傾，即係點樣去支援，或者係響應，或者一齊呼籲參與咁樣。咁攝影記者協會我就唔清楚佢內部個討論係點啦，咁我就不能夠代答。咁記者協會我哋就喺琴日就攞咗翻去執委會度有一個嘅討論啊，有一個嘅決定啦。咁最後尾就決定我哋係響應嘅咁樣咯。 嗯，其实咧，警方嘅记者会嘅主持咧，都喺你哋进行呢个行动嘅期间咧，讲咗好多说话咧，去到希望你哋可以停止呢个行动，甚至请你哋离开嘅。咁当中咧，佢哋讲过一啲嘅论据咧，就包括系呢个咧记者会咧系同市民沟通嘅重要渠道，并不是咧记者表达自己意愿嘅平台，亦都咧系请你哋咧去到要尊重翻自己嘅专业。 嗯， 你点回应？ 两部分啦，先讲嗰个沟通嘅平台啦，即系呢一个嘅从一个知情权嘅角度啊，如果我哋从一个全面知情权咧，确实最终记者会因为咗我哋嘅行动，亦都因为咗警方嘅决定而去终止咗，咁对知情权一定系有一啲嘅影响嘅，呢个我哋必须要承认。但系我都想大家系要系想清楚，知情权唔系净系存在喺警政大楼十楼警察公共关系科呢个记者会嘅会场，记者会嘅目的系要解释翻警方行动，呢个系佢哋自己承认。但系警方嘅行动喺前线嘅行动，究竟嗰个全面嘅画面系如何咧？系好需要前线记者去拍摄去记录嘅。而家嘅问题就系星期日嘅时候，我嘅同事立场新闻嘅摄影记者，纯粹系喺度摄影紧，完全冇任何冲击、挑衅、责骂，乜都冇，净系影相，都俾警察拉咗。咁拉得一个就拉得第二个。如果喺前线度拍摄嘅记者都系会 備係受到威脅，係會影唔到一啲鏡頭嘅話，咁呢一個嘅知情權亦都肯定係受到威脅，所以我哋係喺兩方面要去有一個嘅係思想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我對於警方嗰個批評，我哋嗰個所謂專業咧，係覺得係非常之係莫名其妙，因為咧警方其實喺過往嘅幾個星期裏面經常都嘗試定義乜嘢係專業，例如佢哋講過，專業嘅記者係唔會企喺最近嚟去拍攝嘅。我唔知佢點樣得到呢一個嘅説法出嚟。事實上，我哋拍攝嘅距離同係即係每一個時間都係唔同，同個情況都係唔同。所以專業嘅記者就係視乎當時嘅現場環境，再作出佢最啱企喺嘅位置嘅拍攝。唔知點解警方成日都係好想定義乜嘢叫做專業嘅傳媒，但我想講專業嘅傳媒係必須會必然會係喺設示威嘅現場做拍攝做記錄，必然係會發現一啲問題係唔清楚，係會追問，必定係會喺一啲嘅係場景之下，盡量爭取拍攝嘅空間、接採訪嘅空間同自由。呢、這個就係一個專業記者會做嘅嘢。而家我哋全線嘅行家，兩個協會做嘅行動都係繼續符合緊呢啲嘅情況咯。 嗯，咁其實你哋組織呢個行動之前有冇諗過嗰個嘅後果咧？因為可能警方就會咧就是、取消咗個記者會，咁以至到其實好多嘅記者都冇辦法就住一啲爭議嘅事件再去追問啦。咁可能都真係會頭先所講啦，即、就、係、是、影響到呢個記者會啦。頭先你講到話現場嘅情況啦，但起碼呢個記者會咧，大家就喪失咗一個提問，以及咧，让公众知道更加多嘢嘅机会。 呢度有两个部分，亦都系你话有冇去谂过会担心警方会取消咧？因为行动初期我就冇参与嘅，我就比较后期。但系见到我哋琴日嘅行动，其实咧就系、是、最主要就系喺自己嘅头盔上面摆咗六只字，然之后我哋冇任何嗌口号，企喺身示众嘅都冇。我哋一直坐喺张凳度，一直喺度安然等紧个记者会继续进行。我哋系准备系工作，我哋都准备咗一系列嘅问题，就星期嘅行动去询问警方。所以我哋喺今次，我相信即系唐家去组织行动之初，其实都有谂过，唔希望记者会系流散嘅。啊！亦都你見到有啲報道啊，我唔記得邊報道，啲行家 send 俾我睇，有啲新聞主任嘅背景嘅人士都有話，即係如果過往就算係其他記者會有呢啲咁嘅配置，譬如服飾上面有一啲嘅表達，都唔會取消記者會，因為即係呢個係我哋服飾一部分啦。我哋有意見要表達係真嘅，咁但係亦都喺希望已經希望喺公眾知情權、記者會繼續運作同埋我哋表達意見裏面有一個平衡。咁所以警方最终决定去取消，咁呢个警方做咗嘅决定啦，好明显大家莫留意返高振邦警司佢宣布取消嘅时候，佢准备咗一啲嘅台词望住嚟读㗎啦已经，所以佢都预咗，咁呢个佢嘅警方嘅决定，咁我冇得去话佢啦。至于第二部分係话 係即係讲到话 少咗个知情权嘅机 会，提问嘅机 会係啦，咁都我哋系喺呢个场合度咧，都有系一个考虑嘅，就系呢个记者会其实唔会继续落去啦，有机会即系今日做唔到，第二日都有机会做到。咁唔系话佢好 routine， 所以即系日日都有，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咗呢个机会，而系我哋嗰个机会未至于去到绝对嘅可一不可再啦。咁就算是昨日的行动都可以在下次记者会问到的。咁不过呢个都不是我哋最不希望，我哋其实希望记者会继续进行，所以我哋先就是这样行动。如果大家有发现我哋之前都有其他行动，我哋会读声明。昨日我哋是没有占过记者会一分钟的。 咁其实但系，譬如话你都见到有啲行家系被捕，甚至可能俾警察滥用暴力嘅情况，怀疑呢啲情况出现嘅时候，你哋有冇尝试过即系去其他嘅渠道去到表达意见，而并不是一定要喺记者会上面表达呢个意见咧？ 其实就记协而言啦，我唔知摄影记者协会啦。就记协而言，我哋六月开始已经冇办法再去同警方商討任何嘅情況。上個星期六啊，即係我哋係 喺浸會大學有一個嘅分享會，我哋邀請咗謝振中總警司出席。咁啊，但係檢察公共關係科最尾一個人員都冇派到嚟。咁最尾新聞處派咗一位初級職員啦、人員啦嚟去將我哋嘅意見收錄咗啦。咁其實我哋係有釋出過一啲嘅邀請啊，甚至我覺得係善意，希望去傾，希望去講。咁但係我哋都冇。甚至即係之前啦，早前話要又統一發放背心啊、頭盔啊嗰啲所謂適應啦，都係由新聞處向我哋主席係去即係所謂嘅發放啲資訊啊或者摸底啦。所以今日我同警方係、那個溝通嘅方法係點咧？就係如此啦。咁所以即係冇睇唔到有任何機會。咁呢個就係我哋成日好多時候會見到嘅機會，就係、是、呢個記者會。咁我哋都講咗好多次聲明啦，所以聲明都知冇乜用啦。咁我哋唯有。即係就咁擺六隻字喺度啦，咁咯。 你會點樣形容而家傳媒同警方之間嘅關係呢？因為你頭先都講到，即係係好出現咗，即係針對記者嘅情況喺現場，一啲示威嘅現場係出現咗嘅。咁其實幾個月嘅示威以嚟，其實記者都試過，都唔係第一次咧，就喺一啲嘅記者會上面咧表達過一啲意見。你覺唔覺得而家呢個嘅行動之後？傳媒同警方之間嘅關係可能會更加激化呢？ 我上星期喺接受千禧年代訪問，我講過我哋嘅關係係冰點啦。咁呢幾日係比冰點更差，因為冰點原本咧就未出現拘捕記者，甚至上個星期咧出現咗一宗嘅就係 Hong Kong Free Press 嘅記者，不過佢係因為警察就要求佢出示記者證，要求查佢身份證，佢要求警方出示翻個委任證，結果嗰個延遲嘅，即係嗰個嘅交鋒期間就俾人拉咗話阻差辦公，咁呢個就當佢唔係即係同新聞工作直接關係啦，佢當然係喺度採訪緊啦 ，OK， 好啦，到琴日拉嘅係正在執行緊職務中，純粹做緊採訪嘅記者，其實都已經坊間有流傳過話，警方嘅高層係話可以用即係叫同事可以係，如果有記者好多係阻礙嘅，可以用呢、這個阻差辦公係去處理嘅。咁但係我哋一直係聽呢個傳聞嘅啫，冇人證實過。咁但係即係星期日就見到呢個情況啦。咁所以係即係再差咗咯。咁至於你話喺前線度會唔會更加差？咁其實。我谂大家睇直播吓，港台嘅直播非常之全面啦。啊，我哋亦都有好多直播啦。即大家都见到噶啦，嗰啲经常去互相唔系互相，警方闹嘅啫，闹记者啦、黑媒啦、黑记啦，唔影嘢啦，净系影警察，做乜唔影暴徒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出现，已经系有。当然个别嘅警员，佢哋可能系对传媒嘅态度系冇咁差嘅，呢个系存在嘅。有个别警员系会劝或者系提醒住佢身边嘅同僚唔好咁激动嘅，咁我亦都见过嘅。咁所以。就係咁嘅情況。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一齊去參與呢個討論。我哋直播室嘅嘉賓咧就係香港記者協會嘅執委陳朗星。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有一位嘅聽眾喺度啦，佢就係梁太。梁太你好。 系你好， 梁太你好， 请讲。 系陈先生你好，我好简单，好想即系表达少少意见啦。咁第一，讲嗰个记者招待会啦，嗰个知情权。咁我觉得记者系绝对系代表我哋市民去问问题嘅，因为呢个记者招待会唔系俾我哋市民可以直接坐喺嗰度问佢哋问题，而记者系代表我哋全部都有呢个知情权。咁所以亦都寻日个记者招待会点解要去到呢个地步咧？就系因为一路以嚟大家都睇到。由六月到而家，警察系从来冇，唔可以话全部冇啦吓，即系真系好少机会，俾到我哋即系知道所有嘅事实，理清到所有嘅嘢。咁佢哋大部分时间只系讲佢哋想讲嘅嘢，咁呢个大家都见到嘅。第二样嘢就系嗰个记者招待会嘅模式，我觉得佢哋停留咗喺以前个年代咯，即系总系家长式嘅做法。点解呢？三样嘢，第一，一个全部都系一个单向嘅沟通。是不是雙向的。第二冇尊重，他成日嗌記者尊重警察，但是調返轉警察有冇尊重到記者呢或者市民呢？第三最後呢一樣就是話，而家呢個時代已經唔同啦，全部人都可以睇到直播嘅新聞， 唔可以话佢唔系睇片段添，佢睇直播，好多嘢系成个故事大家都睇到嘅。咁呢啲事实咧系以前系冇嘅，可能警察都忽略咗。咁我净系想讲呢几样嘢， okay, 即系我觉得警察要留意翻咯。 好啊，多谢晒梁太嘅意见啦。阿陈朗星同唔同意？ 唯一一个我哋都认同梁太嗰个观察同埋个睇法，但唯一一个想补充嘅就系咧，讲个尊重问题，大家可以发现咧，就算以往喺政府其他嘅部门咧嘅记者会，记者有插问，有各样嘢嘅系追问啊。主持嘅新闻主任咧系唔会咁样去成日咧，即系所谓 name and shame， 即系咧讲你嘅传媒机构嘅名啊，甚至讲你个人个名啊，嚟去即系标示系你个人。但系喺警方记者会或者警方嘅行动，或者警方同我哋传媒嘅接触里边咧，近排就系经常出现大声嗌我哋个名啊，大声嗌我哋传媒机构个名啊，咁可能。我唔去揣測佢個目的啦，但呢個係完全同其他嘅政府部門做嘅記者會好唔同咯。咁我覺得呢種嘅唔同係帶嚟咗一啲壓力俾現場記者。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但我哋現場請嚟嘅嘉賓咧就係香港記者協會嘅執委陳朗星，講緊嘅咧就係尋日一啲嘅記者咧就喺警方嘅記者會上面一啲嘅表達意見行為，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星期日晚在将军澳尚德村停车场，怀疑由三楼跌落二楼重伤的科大学生，情况仍然危殆。据了解，他仍然未去到要做脑干死亡测试的阶段，但情况相当差。消息指伤者已经接受了两次手术，包括切除了部分脑组织以降低脑压。一批防暴警察星期日晚深夜至到第二日凌晨，在将军澳尚德村和广明苑外发射多轮催泪弹驱散堵路的人，期间一名科大生怀疑躲避警方的催泪弹，期间由尚德村停车场三楼跌落二楼，目前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治疗。港铁太子站的 B1 出入口自8月31日起关闭超过两个月之后，今日重开。记者现场所见出入口的无障碍通道已经开放给乘客使用，出入口外的栏杆挂上多束白花，有拜祭用品放置站外。过去两个多月，多次有市民在太子站外聚集，有人设置祭坛拜祭和烧衣。另外，警方曾经多次在太子站 B1 出入口对出的弥敦道清场，曾经发射布袋弹和催泪弹驱散。港铁表示，早前太子站的设施被人恶意破坏，其中 B1 出入口和斜道需要暂停使用，以便进行复修工作。工程人员9月18日起在 B1 出入口封上围板，而随着复修工作完成，今朝重开 B1 出入口和斜道。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说，执勤中的警务人员不受禁蒙面法规范，蒙面可以保护警员免受武力伤害。他又表示，社工在冲突现场中戴上蒙面物品属合理辩解。社福界议员邵家臻询问局方会不会向早前在太子示威活动现场被警员袭击至头破血流的社工道歉。欧志光回应说，社工在现场使用蒙面物品属合理辩解，但社工在现场的行为属另一件事。伊朗進一步放棄履行核協議的承諾，總統魯哈尼宣布伊朗原子能機構將在當地星期三為有濃縮設施內超過1000台的離心機注入有氣體。魯哈尼向全國發表聲明，強調伊朗目前已經放棄履行的核協議承諾都可以逆轉，但前提是其餘簽署國同樣要履行核協議承諾。伊朗在2015年和多国签署生效的核协议，规定伊朗在离心机中不能注入有气体。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退出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其后逐步放弃履行核协议中的承诺，包括日前宣布运作新一批离心机进行有浓缩活动，数量是核协议所禁止的两倍。国际原子能机构未有即时评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啲意外消息，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咧都几长噶，一路排到去九龙城，应该一路排到去黄大仙嗰边蒲岗村道，龙尾就系排到去黄大仙蒲岗村道。另外咧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洪天路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朗天路。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东隧港岛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消防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多车，龙尾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是比较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缓慢，龙尾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李嘉诚基金会推出了一个叫应急前的计划，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 这个很实际，因为呢它简单宽松处理，把员工都有份工过埋年任工。 稻苗学会的副主席陈友辉。 那个压力就帮不到什么东西，不过给我们已经是很大的推动力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而家讲紧嘅就系，寻日有六名记者就喺警方嘅记者会上面咧，就戴上头盔表达意见噶。大家可以打电话咧嚟发表意见。电话旁边咧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香港记者协会嘅执委陈朗星喺直播室度。电话旁边咧有麦先生喺度啊，麦生。 啊，你好啊，两位。 麦先生， 我即系有睇嗰个电视嗰个记者会嘅情况。但我是一个平民百姓，我觉得你记者，即是我不是跟任何人讲说话，我只不过是将我自己想到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记者你当时是客人来的嘛，你要尊重那个主家的嘛，这样是不应该的，尤其是香港电台那个记者你自己的身份，据我所知应该是公务员来的嘛，因为你成煲粥就是被你啲粒老鼠屎搞弯咗，嗰个形象嚟咁啊！香港电台系政府部门之一嚟噶嘛？ 好啊！ 你个人嘅成就，你外勤记者你自己有成就或者有知名度系你个人嘅事，你令到管理层都蒙羞。 嗯 啊，咁样系对啲管理层系唔公道嘅。 好多谢麦生嘅意见啦，咁或者都就住香港电台有记者就系参与呢个嘅表达意见嘅行动咧，都讲一讲管理层嘅回应啦。咁啊，香港电台嗰边咧就重新根据咧香港电台约章嘅精神咧，就是、为市民提供不偏不倚同准确嘅新闻资讯咧，系港台嘅使命。咁啊，管理层咧对于有本台嘅记者咧系参与行动咧，事前系话唔知情嘅，部门主管就向该名记者 者了解過件事件咧，就知道前線記者咧就因為採訪近月嘅社會事件期間咧，面對前所未有嘅困難啊，咁包括屢次受到阻撓同埋粗暴對待，亦都有多名嘅同事受傷啦，所以借此咧係表達佢嘅憂慮同埋恐懼。咁港台咧就話已經提醒所有記者喺採訪過程之中咧，不應該參與任何同採訪無關嘅活動，以免影響外界對於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嘅公正持平嘅觀感。不過，陳朗星嚇頭先啊，麥生咧就提到話，即係嗰個記者會係警方嘅主場嚟嘅嚇，即係其實呢個亦都係警方之前喺上個禮拜啦，咁喺記者嘅抗議活動之中咧，亦都有講過呢個係警方嘅主場嚟嘅，即係點解要喺警方嘅主場嗰度去做一啲表達意見嘅行為呢？ 對於麥生頭先嗰個講法咧，即係我如果冇感受到錯誤咧，佢應該用老鼠屎形容各位港台嘅行家或者參與行動嗰六名行家，包括我啦。咁啊，我對此感到好失望同埋傷心啦，因為我就淨係講港台先，唔好講其他校長。講香港電台記者上個星期先後喺旺角油麻地街頭。被警方刻意扯去咗个口罩，嗰、那个系唔系口罩，防毒面具。当时附近系仲有一啲防毒催泪烟嘅。香港电台记者多番喺有背心，着住港台背心，嗰、那个摄影机有港台标志，嗰、那个帽有港台标志，即系嗰、那个防护头盔，都被警方喷胡椒喷剂。麥生講得啱，大家都係政府部門。其實港台嘅事，我哋記者協會好，或者我作為一個外人好，就唔應該不可自圓嘅。不過我就係話，如果大家都係政府部門，咁樣對自己啲同事咧，我就覺得就唔知呢個係咪叫正常。我認同麥生講嘅，而家唔係係唔正常嘅，我哋唔應該做呢啲嘢。但就係因為發生咗呢啲嘅街頭嘅警方對待記者嘅情況，所以先至有琴日咁嘅情況。 好，我哋听多一位听众啊，电话旁边有张先生喺度，张生， 系你好啊， 你好，请讲。 我其实系一个普通市民嚟嘅啫，咁我对于琴日嗰六七位记者嘅行动，我系觉得好欣赏，同埋好感激佢哋。其实佢哋系除咗为自己嘅专业，即系发声之外，同埋其实为所有香港人发声，因为咁多个月以嚟，五个几月啦，其实呢、這个香港呢个警隊實在是太令人覺得即很失望，同埋係根本是難以想像，即我覺得他哋話記者不尊重專業，但其實他哋有尊重過自己的專業咩？即打市民、打議員、打細路仔，即有幾多佢哋即手上即可以話滿手鮮血咯，係即唔係一個香港一個咁先進嘅城市係。即係可以接受得到啦，其實。 嗯 ，OK， 好多謝阿張生嘅意見啦。咁、其實阿陳朗星咧，頭先都跟進埋咧，繼續一啲嘅、可能社會大眾一啲嘅觀感啦。咁、其實因為可能好多社會大眾都係要求咧，即記者、傳媒咧係有一個持平中立嘅一個守則喺度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喺記者啦，咁喺佢哋嘅工作採訪嘅期間嚇，咁、去作出一啲表達意見嘅行為，會唔會都擔心？有啲嘅市民大眾覺得其實係違背咗佢哋即係中立持平嘅一啲形象咧。 持平同埋中立咧，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嘅原則啦。咁呢個原則係一個工作嘅手法，即係話我哋係要不偏不倚地係去攝錄或者係記錄或者係報導各方面嘅意見同埋嗰個嘅畫面。咁所以我覺得大部分主流嘅傳媒，甚至大部分主流嘅網媒啦。即係唔知點樣去定義咩叫主流網媒，總之網媒包括我哋我服務嘅機構都好，或者其他嘅網媒，其實我哋都係繼續秉持呢個原則，而大家係見到嘅呢、這個秉持呢個原則係喺所有嘅直播嘅畫面裏面係見到，大家係即時見到究竟邊個台邊個網媒影緊嘅嘢係比較全面，大家係即時可以見到嘅，呢、這個係存在喺度。至於琴日我哋其實嗰個嘅行動係。回应或者希望警方唔好再伤害我哋前线嘅新闻工作者。呢、這个嘅唔好伤害系一个 我唔用情緒化嘅字眼叫做悲鳴啦，但係我哋呢個有期望同祈求，呢個唔係一個立場同政見嘅問題啦。即係當前線嘅行家去到採訪嘅時候，係會中彈、中胡椒噴劑，係會被捕。呢個唔係一個意見嘅問題嚟嘅，呢個係一個人身安全嘅問題嚟。 咁但係咧，頭先都有聽眾咧提到一啲嘅機構嘅記者嘅情況啦，咁都可能會有啲即係對有啲市民大眾咧，對於記者嘅表達意見嘅行為係有啲唔同嘅意見嘅。咁其實以你所知啦，其實你當尋日咧喺記者會之後咧，都有見傳媒嘅時候講話，即係你都係知道有部分參與行動嘅記者係收到上司嘅電話，要求佢停止呢個嘅行動嘅。咁以你所了解，其實而家幾位記者參與行動嘅記者，佢所屬嘅機構有冇話對於呢個嘅行動有啲咩睇法？會唔會話對於嗰啲嘅參與行動嘅記者有啲處分，甚至係有唔同嘅意見，要求你哋唔好再做咧？ 參加行動嘅行家，佢哋受到即係翻到去公司之後，嗰個嘅情況咧，我諗其實唔同嘅機構自己出嘅聲明都解釋咗啦，即係有啲機構包括香港電台啦，包括 AM730都有向佢哋嘅同事去了解翻件事啦。咁其實我就對琴日嗰個情景都冇其他補充，因為都要保護翻同我哋即係當時聯絡啊，或者我哋了解個情況嘅行家。咁但我琴晚亦都同咧係AM730嘅副社長同馮振超前輩咧，都係有通過電話，咁大家都就大家講嘅情況咧有個理解，咁亦都我都好非常之即係講到安心咧，就係佢承諾佢係一定係會支持嗰位同事嘅，即係佢如果大家外界對即係記者行動有任何批評，咁就係即係管理層係會聆聽同埋即係會接受，然之後佢哋係會保障嗰位同事，唔會有任何懲處。咁我即係。即係饒恕我只能夠講到喺呢度，我認同，亦都係即係感覺到係好希望參與行動行家唔會有任何嘅懲處啦，包括香港電台嘅行家啦。 嗱，其实即系记者咧，除咗服务公众、带俾公众资讯之外咧，佢都系服务紧佢所属嘅新闻机构噶。咁可能好多嘅主管都会期望记者喺在外现场嘅时候系可以系去到提问，去到再去采访、去攞资料，而并不是咧就系去参与一啲表达意见嘅行动。其实你点样睇将来即系如果要再去发起一啲表达意见行动嘅时候？担唔担心？其实而家前线记者佢哋会唔会愿意去参与咧？ 引用警方嘅讲法咧，就警方嘅执法系睇示威者嘅行动，我哋嘅行动都系睇警方嘅行动。即系如果唔系有发生拘捕记者行家明显被警方针对，系咁射胡椒喷剂，我哋系唔会咁快又会有另一次嘅呢一啲行动。我好認同頭先形容我哋老鼠屎嗰啲麥生所講，我哋係呢個係唔正常。記者最，我亦都講過好多次，我哋係唔應該唔希望成為新聞嘅主角。我哋去記錄，我哋去做新聞，我哋係去採訪新聞。但係而家唔係一個可以正常咁樣講嘅情況，因為我哋係喺前線係受到好大嘅係武力嘅威脅。咁所以先有呢一個嘅情況，而必須要講係，琴日我哋嗰一個嘅行動係真係將一啲字擺喺個頭度，僅此而已，口號冇講，聲明冇講，我哋係準備開記者會，我哋係準備繼續問，所以我唔認為係即係呢個行動係對新聞自由好大嘅干預。 好，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咁我哋亦都喺电话旁边去请多位嘉宾嚟到参与讨论啦。一位学者就系浸会大学嘅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杜耀明你好， 早上好， 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 对于寻日记者喺警方记者会上面作出一啲表达意见嘅行动，你有咩睇法呢？ 我就唔系好明白点解警方会小题大做咯，因为其实表达。記者表達他們的不滿和記者會的如常舉行呢是沒有矛盾的，而昨天的行動呢比起上個星期的行動呢其實是十分之溫和， 是嘗試是將兩樣東西可以同時進行。咁而警方取消個記者會咧，我覺得就係即係多此一舉啦，因為根本係冇妨礙到，而在場嘅行家亦都表示係冇妨礙到，唯一咧就可能刺激到警方佢自己嘅眼球，令佢覺得尷尬而已咯。但如果覺得尷尬，就應該係直接面對記者嗰個一大訴求咯，就係、是、新聞自由，就而唔係咧取消個記者會咧。 对于去表达意见同埋咧，就系惊去取消咗记者会防卫知情权之间嘅一啲叫做张力啦，或者两难啦，你点样睇咧？ 其实而家系正系揾到一个形式咧，系可以两全其美噶嘛，系嘛？第一，假如我哋认定呢个新闻自由嘅诉求系受到拒绝或者系回避。是冇一个正面的回应翻五个月嚟现场记者所受到各种的挫折以至是伤害。这个是需要表达的话呢，这个是比起你私下翻埋房门去表达是更加是恰如其分的。咁而这个诉求是肯定之余呢，咁你只不过就是话怎样有一个形式可以令到记者会是可以同时举行而唔受到妨碍嘛？咁而家嘅做法系正系可以噶，就正如好似和平示威同公共秩序可以共存一样啫嘛。咁、 okay. 我就唔好明警方点解佢会系自己取消呢个记者会，而取消记者会，佢应该咁讲就有责任喺警方身上，而唔系嗰啲表达诉求嘅记者身上咯。 OK， 嗱，杜耀明，你自己都喺大学里面系曾经任教新闻系啦。星期日嘅时候咧，亦都有一名嘅浸会大学嘅编委会嘅学生记者咧，就喺采访嘅期间咧，就被警方制服啦，咁就系兼且拘捕啊。咁以佢以涉嫌咧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呢个罪名咧，就涉嫌就拘捕咗呢名嘅学生记者噶。咁学生记者咧，亦都喺在场嘅时候咧，提到话咧，警方曾经用过涉嫌啊，用过一啲涉及可能系性暴力嘅一啲言语咧，去到话去恐吓佢咁样。咁你自己点样睇学生记者被捕呢个嘅事件呢？ 但我相信佢係喺現場見到警方嘅動作，佢就可能有啲嘅説話係鬧警方啊。咁嗱，我咁睇就係佢鬧警方，如果用粗言穢語嘅話咧，咁佢係唔啱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呢一個構成咩嘅罪狀咧？咁呢個所謂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咧？点都系需要系引起某一种嘅公众嘅滋扰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破坏一定嘅社会安宁。但系现场其实我睇唔到嘅，现场绝大部分都系呢一个嘅警察居多。即系如果警察都降系一种公众嘅话咧，咁就好奇怪嘅一个事实嘅陈述咯。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个记者本身所做嘅嘢未必系。啱晒，但问题呢个唔构成一个罪状嘅时候，警方将佢拘捕咗一个滥捕，而一个滥捕之余，佢仲用呢啲咁嘅威吓嘅语言咧，其实佢自己本身系咪犯法咧？都系一个疑问嚟嘅。 系杜耀明啊，想 话执法嘅唔系警方，即系警方唔会对自己执法啫嘛，而家。 杜耀明想问下你咧，就系关于学生记者咧喺社会上面嘅角色啊，因为其实一啲嘅社会事件啦，尤其是即系呢一场嘅运动啦，其实都有好多嘅主流媒体啦、网媒啦去到采访。咁其实学生记者咧，佢喺可能佢喺训练啊或者经验上面咧系争啲啦，始终都系佢未毕业啦，佢仲系接受紧训练啦。咁你认为佢哋喺社会上面嘅？角色应该是怎样呢？咁而佢哋譬如好多时都系去到好前，甚至可能有被捕受伤嘅风险。你觉得佢哋又应该系担当住乜嘢嘅角色呢？ 我谂对记者最好嘅训练咧，就喺呢个训练之中啊，就喺呢个实践之中咧，有最好嘅训练嚟嘅。而佢哋得唔得到一个安全嘅保护咧？其实而家嚟讲咧，系好视乎咧警方。有冇濫用佢嘅權力？即係一路到而家為止咧，記者無論係學生記者唔係學生記者都好咧，其實都係盡量同呢個警方合作嘅。邊個夠膽 是超越警方所指定的所謂安全距離，那個就已經是很不安全的距離的了。所以變了現在的情況就是說，他們的安全如果是當他們是記者的話，是應該是得到一個安全的保護的，警方是有權，不是應該有義務有責任去保護他們的安全，而不是傷害他們的安全。那現在他們的角色呢，其實是擔當一個補充主流媒體不足的地方，可能主流媒體可能看一些可能是大一些的問題，而他們可能看一些可能是其他的細節一些的，可能是在個別的場面上面有些的是比較前線一些的情況，特別一些衝擊的情況底下呢去捕捉現場的環境。 嗯 ,ok。 咁其實學生記者從來呢，香港政府呢是不承認他們的角色的。 嗯。 咁、但這個呢，今次事件證明呢，就是說他們所做出來的事呢，是真真正正在最前線呢見證到一些是十分之重要的鏡頭，沒有了他們的一些的捕捉的鏡頭呢，我哋睇唔到嘅，譬如十月一号，警方系近距离咧，系射击喺未经警告之前咧，射击个嘅十八岁嘅年轻人，呢啲都系好重要嘅画面嚟嘅。 OK， 好，好多谢晒杜耀明啊，杜耀明就系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咁我哋现场有记协嘅执委陈朗星啦，咁记协都有向一啲嘅学生记者发一啲嘅学生会员吓。咁、你又对于学生记者嘅角色点睇？同埋？你又俾又覺得佢哋又有何保障呢？ 學生記者其實有兩類嘅，我哋記協嘅會員證咧有一個學生會員，但係呢一類咧只係限於咧喺大專院下邊嘅新聞學院或者傳理學院裏面嘅同學嘅，咁呢度係一類啦。另一類而家喺即係喺前線採訪緊，係屬於大學學生會嘅編輯委員會，嗰啲同學本身唔係學生。即係新聞系嘅學生，咁我哋係冇任何嘅會員證發到俾佢哋嘅。對於呢啲前呢啲嘅年青人啦，我係感到非常之尊重，同埋係即係覺得對佢哋好有虧欠，因為我哋前線記者起碼我哋係有人工啦，起碼我哋有基本嘅保障，有保險啦咁。但係啲同學咧，如果學校唔提供俾佢哋咧，其實係冇嘅。但係佢哋喺前線咧，其實就正如杜耀明老師頭先所講啦，確實係保留咗一啲咧主流媒體做唔到、影唔到嘅嘢。最主要原因可能因為咧，佢真係年輕力壯，佢跑得快啲，攞住多器材都唔緊，都仲行到。譬如佢哋喺剛才講到11號中槍啦，同埋之前喺屯門搶槍啦，佢哋都係影到嘅，咁啊，所以係佢哋係真係有一定嘅角色同埋貢獻咯。 好，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聽聽大家嘅意見。電話旁邊有潘小姐喺度， 係兩位好， 你好，請講。 我咧就之前都係做記者嘅，咁都做咗都廿幾年。咁我哋以前咧就你好，我哋以前咧就同警察一樣。都是共同進退嘅。點解我會咁講呢？就是因為我哋以前出去做採訪新聞嘅時候呢，我哋都要靠警察嘅資料呢去報道新聞嘅。某程度上嚟講呢，係唇齒相依添。咁但係而家點解會搞成咁呢？我都夠膽講，就係因為有人做咗啲唔啱嘅嘢，咁所以佢哋係好驚自己做嘅嘢被曝光，然後再將呢啲信息散播出去，令到佢哋所做嘅每一件事都站唔住腳。點解我咁講呢？就係、是、其實就呢幾個月發生嘅事，我哋以前呢同警察一起去做嘢嘅時候呢，警察做任何嘢呢，我哋點影都冇問題嘅，因為佢哋都係按本子按章辦事嘛。但係點解而家佢哋咁驚俾我哋影到呢？就係、是、因為有人理規囉，就是因为有人做了啲唔啱嘅嘢，所以佢好驚佢哋做嘅嘢曝光。同埋而家最大件事嘅就係、是、我对于警察而家每即係嗰个四点钟嗰个新闻发布会呢，我好失望。因为佢哋每次行出嚟讲嘅嘢都係同事实不符。咁、叫我哋记者点样去报道呢？ Okay， 我哋见到嘅嘢同事实嘅嘢都唔一样嘅时候根本就唔应该报道。 好多谢。 系啦，同埋我想讲咧，我多谢嗰六位记者。虽然你哋嘅动作表达迟咗，但系我都多谢你哋。 好，多谢潘小姐。 亦都希望你哋再有进一步嘅行动。 多谢潘小姐。问 期望你哋有进一步行动。 都系嗰句啦，都系视乎局势嘅最新发展啦。希望当然希望唔需要下一次行动啦。 会唔会真系担心？即系睇下乜嘢情况之下吓，会再谂下下一步行动咧？ 我谂其实喺前线暂时想象到都系拘捕啦，同埋再大啲嘅暴力嘅对待啦。咁希望唔会再出现啦。 好，咁今日多谢晒我哋今日自由风嘅嘉宾，就系香港记者协会嘅执委陈朗胜噶。我哋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啊，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系挤塞嘅，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啦，咁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近住观景台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好塞啊，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咧，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咧，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大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咧，快线系有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啊。而家一大挤塞，咁影响埋咧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呢一段咧，想上翻去观塘绕道都系塞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荃湾路御景新城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盛良物流、奥柏中国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国卓银、BND、协同通讯、中国地热能、高门集团。上证指数收市报2991点，升160点，升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上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35，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91，澳元0.693，加元1.312，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3。港金现价报14,080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51美元，卖出1,504.95美元。港汇指数系105.9，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交通意外，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相当之长。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一路排翻到去将军澳环保大道近将军澳运动场。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中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龙尾啦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咁仲有啦新清水湾道落去坪石嘅龙尾，喺顺利村嗰度咧兜咗个圈，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富荣花园。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嗰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一啲噶，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东介乎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邻街咧系车多缓慢，龙尾接近培正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嗰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风力楼。但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湾路御景新城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邱子勤你好， 你好。 嗱，呢个修例风波咧，已经系延续咗咧系接近五个月啦，大家都谂紧咧系点样去平息呢场嘅风波啦。咁兼且咧，亦都系思考紧咧中央对于香港嘅政策有冇咧因为呢次嘅修例风波嚟而改变咧，又或者对于特首林郑月娥以至特区政府嘅管治嚟讲，中央其实而家有啲乜嘢嘅谂法或者系意见咧？咁而家见到咧就系昨晚嘅时间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喺上海咧就接见咗林郑月娥，就系咧修例风波以嚟咧第一次嘅。咁嗰个场合咧就系呢个上海嘅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之后吓，咁就习近平咧就系见咗林郑月娥啦，咁就听林郑月娥咧就讲咗而家香港局势嘅一啲汇报。咁跟住习近平讲乜嘢咧？习近平就话，香港嘅修例风波咧已经持续咗五个月啦，咁就话林郑月娥咧带领特区政府系恪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咗大量艰辛嘅工作。习近平话咧，中央对于林郑月娥咧系高度信任，对佢同埋管治团队嘅工作咧系充分肯定噶。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咧，仍然系香港当前最重要嘅任务。咁啊，邱子勤，咁好多人就解读啦。咁今次系见到习近平咧，对于林郑月娥嘅工作咧系充分肯定嘅。咁之前都好多嘅报道啦，譬如话传紧会唔会话中央希望撤换特首林郑月娥咧，亦都有啲意见话，其实喺呢场嘅修例风波之中，其实有冇人需要去到问责下台咧？咁样，咁而家见到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啊，就系会见林郑月娥，兼且讲到话咧系对于佢嘅工作充分肯定，会唔会系一个好大嘅表态，话即系原来系保住林郑月娥咧？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政治信号啦。咁当然系咪最终会唔会林郑月娥都会离开咧？咁当然都系一个问题。咁但系似乎咧，习近平呢个表态咧，就似乎系喺即系短期内咧，林郑月娥同埋佢个班子咧，都似乎系会继续留任嘅。咁当然都系之前都有一个报道同一个传闻啦，就系讲林郑会用一个唔同嘅形式啦落台嘅。咁當然當時嘅北京個處理當然佢有否認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小嘅動作咧，俾人覺得咧北京可能係正係考慮緊呢一個可能性嘅。咁但係過咗四中全會之後咧，咁似乎可能即係北京內部一啲嘅政治角力嘅都完成咗之後咧，似乎即係北京再進一步確定咗嗰個對香港嗰個強硬嘅路線，咁特別係即係體現喺支持林鄭月娥嗰個政府上面。咁當然大家都係針對林鄭月娥政府過去嗰五個月處理整個嘅反修例風波嗰個嘅做法。咁而家習近平咧，就公開咁樣去即係去會面啊，即係去支持林鄭月娥啦，表達咗呢個意見。咁當然就變成咗即係對佢過去五個月嘅種種嘅所為咧，是一个即系肯定嘅，咁呢个系一个好重清楚嘅政治嘅表态嚟嘅。 咁都睇翻啦。咁其实林郑月娥咧，头先亦都系喺内地系公干嘅时候咧，就会见传媒咧，都讲到话咧，今次呢个嘅会面咧，就并不是一早安排好嘅，咁就话系咧系当时晚宴之后咧先至接到，晚宴之前啊，先接到通知，就话晚宴之后咧就留低见国家主席，咁就话咧呢个显示到咧主席咧系关心香港，亦都感受到咧主席系关心香港嘅情况。咁而家林郑月娥就喺内地啦，咁所以香港嘅处理行政长官咧就系张建宗，张建宗咧今朝喺会见传媒嘅时候都讲到话咧系习主席咧系充分肯定特区嘅工作啦，同埋对行政长官嘅高度信任啦，对特区政府嚟讲系一支强心针，亦都话咧主席嘅谈话咧提供好多工作嘅路向，让特区政府佢哋咧系好好咁思考。咁但系咧就都有趣啦，因为其实习近平嘅讲话咧，咁其实都仍然系讲到话，即系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系当前最重要嘅任务啦。咁但系可唔可以话系一个 工作路向呢，咁呢个都系未一个好清楚或者好具体嘅一个方向或者措施嚟㗎喎。 当然似乎即系嗰个讲法啦，即系喺答习近平嗰个讲法，佢比较强调嗰个所谓依法制止啦。咁似乎即系一个近日嘅一个即系策略嚟嘅，就可能特别系讲緊即系其中包括可能讲緊紧急法底下嗰个嘅禁蒙面法啦嘅做法。咁会唔会佢呢个依法制止嘅意思会唔会再进一步扩大即系嗰个紧急法嗰个适用范围咧？咁第二就系最近亦都有好多嘅即系个法庭嘅禁制令，就住一啲嘅网络嘅一啲嘅言论表达意见嘅唔同嘅情况，咁呢啲可能都系一个方向嚟嘅。 是咪咧？系咪呢啲方向咧？欢迎到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咧讨论下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喺度噶。叶太你好， 你好。 系嗱，对于习近平主席嘅讲话，你有啲咩嘅解读啊？ 基本上都系提供个方向啫，同我哋8月7日喺深圳听到嘅首要工作系止暴制乱系。都是同一个口径啦，系嘛？ 咁对于而家习近平讲到话，对于林郑月娥同埋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嘅工作充分肯定，系咪代表住即系林郑月娥短期内都不会落台，会继续可以保住个位咧？ 我唔想揣测个别人士会唔会调动嘅问题吓、不过特区政府即系过去嗰5个月系。的而且確相當之艱辛嘅，咁啊領導人係表示充分肯定都係好正常。 咁對於習近平講到話，即係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然係香港當前最重要嘅任務。咁但係嗰個方法又係乜嘢咧？你自己覺得？ 嗱，我覺得作為國家領導人，佢只係提供一個方向嘅啫，佢嘅建議得一個方向。具体的什么措施呢，始终是要靠特区政府自己 去研究出来和執行的。 但是现在譬如市民对于林郑月娥以至到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都见到一些民调，其实那个民调的支持度 是低的。咁而家中央再去出声，去到对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表示充分肯定，其实起到什么作用呢？ 目前特区政府嘅官员整体民望低系意料中事嘅，因为受到几个月嘅动乱事件嘅冲击，百业萧条，好多市民嘅生活都大受影响，香港嘅国际声誉亦都大受打击，咁啊对政府不满系好正常噶嘛？呢啲系反映市民对政府不满，同中央政府、中央最高领导人。敦促我哋尽快止暴制乱系冇冲突嘅。 但系即系中央嘅充分肯定会唔会话对于香港嘅民情嚟讲有咩影响咧？可能调翻转嘅，即系大家可能会调翻转，会有个反效果都唔定，会唔会咧？ 我谂香港人唔会咁天真系嘛吓，即系唔通你期望你以为中央嘅政府、中央嘅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会大庭广众咁去批评？用官方的新闻稿去批评特区政府咩？就算特区政府做的工作未尽如人意，始终佢都系努力紧啊嘛，系咪？ 好啦，叶太啊，你自己都喺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面咧，都讲到话咧，就呼吁政府咧应该向市民提出工作目标，明确承诺咧就最迟喺12月中旬去平息呢场政治风暴啊，让大家可以2020年重新出发。有乜嘢嘅策略啊？你自己 嗱，即系我呢个纯粹系我收到好多市民意见嘅我反映嘅啫。因为我近日特别因为选举时落区啦，去到各区市民嘅反应都系非常讨厌，咁样个星期或者成日搵啲日子就集会，然之后堵路，然之后破坏放火，亦都见到好多市民伤亡受伤，系嘛？大家都好唔开心，整个社会系非常之陷入一个咁即系恐怖嘅气氛，咁都系希望快啲停嘅。咁特别做生意嗰啲，呢几个月嚟已经损失惨重啦。咁你嚟紧圣诞新年啦，如果圣诞新年香港仲系咁陷入混乱嘅，冇游客嚟， 做生意嘅唔嚟，甚至海外想翻嚟探亲戚嘅都唔嚟，咁香港真系好大镬嘅。咁我觉得政府既然香港已经啊，即系请愿啊、诉求啊，乜都好啦，你已经争取咗五个几月啦，都应该停啦。政府应该为自己定一个工作目标，向市民做一个承诺，甚至向国际社会作个承诺。我真系要谂办法将呢场动乱停咗佢。十月中停咗佢，等市民可以过翻个轻松啲嘅圣诞新年啦。呢啲我嘅谂法啫。 但系有咩建议方法咧？因为政府用咗即系引用过紧急法推出嘅蒙面法啦，亦都多次向法庭申请一啲禁制令啦。咁但都见到个示威活动未有平息嘅现象。咁仲有咩方法可以真系可以目标？ 需要嗱禁制令，即系我都知道需要时间生效嘅。據我了解咧，嗰啲禁止喺警察宿舍度滋擾嗰啲咧，個效果都唔錯，即係少咗啲人去滋擾啦。至於嗰啲起底嗰啲咧，即係個社會已經起底咗唔耐啦，要慢慢去等佢接受同生效啦。至於嗰啲話禁止網上去刊載一啲煽動暴亂嗰啲咧，我哋對於嗰啲網站係暫時冇咩嘢做得到，但起碼咧對於轉載。是有个阻吓作用用的。是啊，你有了法庭的禁制令怎样執行，重要是有一个过程，大家都是摸索的。 嗯，葉太不好意思阻你一阵，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先要读一读的。那就是接获港铁消息呢，就是说东铁线旺角东站附近信号故障，为了审慎起见呢，就往红磡方向列车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减慢车速，港铁工程人员正在处理，请乘客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的。那就是讲东铁线旺角站咧就有信号故障，咁就话咧往红磡方向嘅列车咧要减慢车速噶。嗱，叶太啊，头先都讲到咧，你话一啲嘅禁制令，譬如话禁一啲喺纪律部队宿舍附近聚集啊，或者起底嘅情况，好似见到有啲效果啦。咁但系蒙面咧，蒙面法好似推出咗啦，咁但系仍然有好多示威者系蒙面出嚟示威嘅噃。 但我哋都知道唔係蒙面法一招就可以做得到嘅，但係蒙面法係有助警方執法，亦都希望呢係長遠嚟講加大個阻嚇作用嘅。咁即係你知道呢個蒙面法而家正係司法覆核啦，係咪視乎法庭嘅裁決啦，咁政府再研究有冇需要呢個緊急條例再使用緊急條例啦。 嗯，至于好多示威者即系讲咗好耐嘅一啲诉求方面啦，你觉得仲有冇真系可以让步嘅空间咧？ 冇噶啦，做得嘅都做晒噶啦。嗱，佢反恶法啦，咁条条例又撤回啦，系咪啊？咁啊，如果你投诉警方，有现有机制啦。如果警方真系有违法嘅，你记得占中嘅时候，都有八名警员被检控甚至入狱添，判得好重添，系咪？咁虽然唔系话冇网管噶嘛，系嘛？ 随住而家即 系嗰啲特赦啊、唔免检控呢啲，完全违反法治，冇可能嘅。 随住而家示威活动增多啦，咁其实好多嘅警民冲突啦，有啲示威者已经嗌紧即系解散警队啊，或者重组警队嗰啲诉求啦，因为嗰、那个即系冲突啊，或者即系嗰个嘅对立面咧，就摆咗喺一啲现场警民冲突上面啦。咁因为嗰个示威可能嗰个嘅叫嘅诉求又多咗一样嘅时候，咁其实而家就算你话吓、啊，即系要去用其他方法去止暴制乱，好似要用警察啊去到止暴制乱，好似仍然系会激起好多市民嘅不满，系咪咧？ 嗱，第一的而且确。警察每日都要动员他们去维持秩序，或者是处理很多示威啊、堵路啊的事件呢，甚至入商场度拉反啊、拉嫌疑人呢，是会同市民造成摩擦。这样我都好为他们难受，成为磨心。大家对此了四个几月，难免有很多恶感的市民对他们有些恶感，譬如警察放催泪烟，亦都当然有人感到不满啦。但是你说解散警队简直是荒谬。其实如香港的情况，在外国已经出了国民卫军 National Guard 或者出军人了。我们只是一个警队。你刚才问我的问题，如果不用警队，难道我们用民安队吗？ 啊、有没有空间用解放军呢？现在你那个警队未必有什么效。又说现在警队做磨心嘛。 是啊，那你是不是想我们出动解放军呢？ 係咪？你知道出動，如果特首去要求動員解放軍，你都想像到國際傳媒會點樣寫噶啦？嚇，點樣惡意批評我哋破壞一國兩制噶啦？你知道特區政府一路都希望恪守一國兩制，用自己嘅資源辛苦啲都要解決，唔好俾人話我哋嚇內地干預啊、中央干預啊、有香港鎮壓啊。你都知道我哋幾難做噶啦，解散警隊係嘛？年輕人嗌下冇所謂，現實上邊個城市可以冇警隊啊？ 但葉太啊，而家嗰個警民關係個緊張又可以點樣解決啊？ 呢、這個要長越快停止暴亂越好，要停曬啦，先慢慢修補。其實對佢哋好唔公道，對警察又唔公道，對市民又唔公道。警察香港警隊根本一個城市嘅治安警隊，但目前嘅騷亂呢，已經係有啲人話係個革命嚇、啊，已經有啲想推翻政府咁啊口口號嘅。成立臨時政府啊，解散警隊，解散政府，要一個治安警隊肩負咁大嘅責任，已經係對佢壓力好大。我呼籲各位市民，如果你哋要表現屬表達訴求，已經表達咗幾個月啦，再見到人堵路啊，去非法去示威集結啦，千祈唔好參加。希望你千祈唔好参加， okay. 以免自己受到伤害咯。 最后半分钟，我想问一下咧，有啲分析就系话咧，中央就算唔换特首都好，都可能会换管治班子或者行会，你点睇咧？ 行会系集体负责嘅，一系一换晒我哋所有人啦，系咪？嗯，咁啊换， 咁即系包括阁下噶咯。 如果你集体负责嘛，如果你认为我哋集体做得唔啱，我哋可以集体辞职噶。 你赞唔赞成呢个做法呢？ 我当然唔赞成啦，我哋支持根本唔系一条恶法。我都讲过啦，呢条法例当年陈方安生叫我搞噶嘛，李柱铭喺立法会动议议案话尽快同北京倾噶嘛， 好多谢。多谢叶太吓。 套戏在 B1 出入口封上围品，而随着复修工作完成，今朝重开 B1 出入口和斜道。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下午四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的东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你讲咧最新嘅港铁方消息啊，东铁线旺角东站附近嘅信号故障事件咧就已经处理好噶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咁就系最新嘅港铁消息啦，东铁线旺角东站附近嘅信号故障事件咧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咁而家服务咧就陆续回复正常。咁啊，跟進啊，較早前啊，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獅隧口咧，中快線嘅交通意外終於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係仍然啊嚴重擠塞啊，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住牛頭角港鐵站嘅。咁就係受到較早前咧，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獅隧口中快線嘅交通意外影響。咁雖然清理好啦，咁而家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咧仍然係擠塞嘅，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啦，咁而家咧最主要影响埋伟业街啦，同埋启祥道去观塘道亦都系非常挤塞，新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翠雅花园就系受到龙翔道之前嘅意外影响，咁而家伟业街咧、启祥道去观塘道系非常挤塞，另外新旧清水湾道咧落翻去坪石一样都系塞嘅，龙尾排到翠雅花园。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嘅，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 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挤塞啊，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去九龙，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呢一段咧就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咧彩虹道呢段都系慢车嘅；就系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尾。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湾路、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日有超过2000名的病人正等候器官移植来延续生命，最重要的是有你愿意去支持。 除了 sign up 上 codr.gov.hk 登记之外，更加重要的是 speak out， 将自己的意愿告诉家人， 还要 spread out， 鼓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支持， 那就真正展现器官捐赠 3S 精神。 延续大爱，只因有你。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啊。咁講緊嘅咧就係習近平主席咧就係尋日就喺上海咧就係接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噶。咁當中咧就提到咧係充分咧肯定特區政府嘅工作啦。咁亦都係對行政長官表示信任啦等等。咁剛才咧我哋喺七點新聞前咧就係訪問咗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佢有個建議噶，就呼籲咧政府可以提出一啲嘅工作目標，最遲咧就喺12月中咧去平息呢場嘅政治風波啦。咁當中咧亦都提到話，希望咧就係、是示威者，希望市民咧就唔好再咧進行一啲嘅暴力嘅示威嘅活動啦，讓到社會可以平息到落嚟啦。咁邱子勤，不如都請你去回應一下。 咁當然政府嗰個目標啊，所謂止暴制亂，咁佢時間表就即係葉劉或者好多唔同嘅人士都其實提出過，大約喺聖誕節之前咧，希望即係嗰個嘅局面能夠有所緩和。咁但係似乎咧，即係阿習近平今次喺上海即係充分咁肯定阿林鄭同埋佢嘅管治團隊。咁頭先阿葉劉都提過啦，就係即係包括佢在內嘅行政會議。嗰、那個作為集體負責制咧，咁佢哋咧就似乎都唔會辭職或者改組。咁喺咁嘅情況底下， 佢自己唔同意啦。 係啦，即係佢係啦，即係佢暫時都唔見到呢個空間。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咁即係當然我哋講緊即係示威者嘅唔同嘅五大訴求啦，所謂即係都似乎唔能夠實踐或者去有一個比較正面嘅回應嘅時候咧，佢所定出呢個希望聖誕節之前能夠即係令到社會局勢緩和呢個目標咧，我都相信會落空噶啦。即係由於呢、這、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整個運動，即係有人講笑嘅講法啦，就係阿林鄭將社會好多人咧就 connect 咗翻出嚟，就令到大家咧就將即係不滿即係反對呢個政府而家嘅做法咧，就成為咗大家聯繫嘅基礎。咁啊，一路有林鄭喺度咧，局面一定唔會平息噶啦。咁啊，而家立呢個國家主席。咁將佢即係當然，其實北京過去都有一啲唔同嘅場合或者唔同嘅發言人都係有呢個表示係肯定呢個林鄭月娥嗰個嘅工作。咁但係因為喺政治喺北京 嘅一個嘅官場文化，即係佢係一個公開去即係習近平去接見啊林鄭，亦都係即係公開咗佢哋一個嘅對話，其中一個內容就係、是。充分咁肯定佢嘅團隊，咁呢個好重要嘅政治嘅信號嚟嘅，咁即係話喺短期內唔會對林鄭同佢嘅班子有任何嘅撤換或者改變，咁即係話呢個係一個政治嘅姿態，係即係北京係會繼續用呢個強硬路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我亦即係都見唔到，如果除非北京用極強硬嘅手段啦，頭先我提即係不過阿葉劉頭先都否定咗呢個可能性，譬如可能出動解放軍。或者其他更進一步嘅即係可能香港係宣布可能戒嚴，或者似乎政府都暫時唔係好會用呢啲嘅手段底下咧，即係呢啲嘅社會上嘅衝突嘅情況，我就見唔到有平息嘅可能性嘅。 係，咁其實咧，今次嘅修例風波咧，即係源於逃犯條例嘅修訂啦，咁以至到咧就係示威者嗌出咗五大訴求啦，到咧而家個條例咧就係撤回咗啦，咁但係咧其餘嘅訴求咧就係政府冇回應到嘅，咁而且咧都係示威者因為一啲嘅警民衝突嘅問題咧，亦都係對於警方嘅執法行為咧係就表示唔信任啦，咁亦都係生出咗咧其他譬如重組警隊一啲嘅訴求啦，咁而家咧就係中央咧就再對於特區政府同埋咧就係、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嘅工作係表示充分肯定啊、信任啊等等。咁呢個方面咧，就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可能預計咧就係、是中央仍然支持咧特區政府嘅管治嘅。咁其實嚟緊仲有乜嘢嘅方法可以真係做到止暴制亂咧？其實大家都見到，即係呢幾個月嘅風波以嚟咧，即係的確咧係個市面上個經濟係差咗嘅。咁呢過去呢段時間都好多嘅行業啊出嚟都會講到話佢哋嘅情況都受到一啲嘅社會事件、本地嘅社會事件影響係差咗嘅嚇。咁啊內外交困嘅。咁到而家啦，即係有啲人想。當然好多人都想快啲去到平息呢場嘅風波啦，咁但係喺特區政府冇辦法即係叫做撤換啦，暫時見到嘅情況之下，咁又頭先都講到啦，阿葉太又唔贊成去到重組警隊嘅情況之下，有啲乜嘢方法真係可以真係叫做平息到一啲嘅民情呢？ 暫時都即係本來其實一個可能嘅空間咧，其實即係過去五個月嚟即係好重要，譬如習近平佢即係。佢親身有冇即係呢個表達態咧？即係似乎即係之前都冇見到林鄭。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可能性，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集權制嘅國家，咁習近平可以用佢嘅即係嘅力量，係即係全面去調整。即係對香港管治嘅一啲極左極強硬路線嘅，咁但係佢今次見咗林鄭，充分肯定講出嚟咧，即係講法就即係金口一開咧。就好難去，即係起碼短期內就見唔到北京會就住香港嗰個嘅管治路線會調整嘅。咁即係話你連北京呢一個即係個最大嘅可能變嘅空間咧，都即係封死咗呢個後路。咁我估令到香港局勢咧就非常之困難，特別係即係佢充分咗肯定啊林鄭同佢管治團隊之後咧，即係可能佢會即係令到啊林鄭。佢同埋佢嘅管治團隊啦，及即係可能前線嘅警隊啦，佢哋會對於自己過去嘅做法更加即係有自強心爭，咁即係話咧會對即係本身而家好多市民好不滿嘅啲措施咧，不但止唔會去改變，甚至會變本加厲。咁如果咁嘅情況咧，我相信即係社會出面嘅局勢都會可能更加惡化嘅。 我諗個時機都係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因為個修例風波咧就係接近五個月以嚟啦，咁除咗尋晚咧就係林鄭月娥見咗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外咧，咁今晚咧都會轉飛北京嘅嚇，咁預料咧聽朝早咧就會見咧呢個國務院嘅副總理負責港澳事務嘅韓正嚇，咁究竟大家都會好關注啦，究竟會唔會再一啲嘅更加仔細或者詳盡嘅一啲中央對於而家香港最新嘅一啲諗法或者政策咧，咁大家會留意住。 係啊，因為本身即係喺習近平嗰個作為國家主席，或者佢都係一個比較宏觀啲嘅一個個嘅講法。咁究竟韓正喺同林鄭月娥見面嘅時候，可能會有進細緻嘅一個部署，譬如話可能係所謂依法制止。 或者情治暴力，咁究竟会落实到去咩地方咧？特别系咧，过去其实北京对香港即系嗰个嘅负责单位咧，其实咧而家其实转移咗去呢个政法委嗰边嘅。咁政法委大家可能未必太认识啦，其实政法委喺北京嗰个即系管治嘅架构上面咧，其实就比较集中系处理公检法系统，即系同埋啲特务啊嗰啲国安啊方面嘅系统嘅。咁如果而家系由一个政法委主导嘅情况底下咧，会唔会再进一步利用呢啲即系北京喺香港唔同嘅力量，系配合林郑或者去就住而家嘅局面去处理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要留意嘅地方。 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咧，你系发表意见加入讨论嘅。 唔系每个人都咁幸运有重生嘅机会，但系一个小小决定可能会成就另一个人嘅第二人生。 卫生署、香港电台精灵一点合办香港器官捐赠日2019，将会喺11月9日举行。 当日嘉宾有 器官捐赠大使欧海顺、 器官捐赠日2019大使许廷铿， 仲有参与香港首宗肾脏移植手术的梁志雄医生， 一起推动器官捐赠文化。 为了要同美国平起平坐，苏联国安部门首长贝利亚派 KGB 间谍摄取美国制造核弹的军事机密，为苏联奠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为什么赫鲁晓夫接任史太林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反而要削弱 KGB 的势力？当苏联解体，又是什么原因令到 KGB 依然屹立不倒呢？苏联秘密警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0分钟走遍世界。 He died like a dog. He died like a coward. 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宣布伊斯兰国嘅领袖巴格达迪受到美军突袭死亡。 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 肯定系加分噶啦。相关行动咧，巩固票源系非常之有用，对于美国国内政治嘅影响咧，非常之具有标志性嘅。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邱子勤喺度噶。邱子勤啊，今日我都见到咧，就系有啲嘅立法会议员咧，都就住而家嗰个嘅修例风波嘅情况咧，就系、是、提出啊，就引用咧特权法咧去到调查今次嘅风波。咁而且咧嗰个提案咧已经获得咧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去到批准啦。究竟佢哋想透过呢个特权法成立专责委员会去到调查乜嘢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请嚟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啊，其中一位提案嘅议员咧就系梁美芬。梁美芬你好， 系大家好，系。 请你讲下你个提案系想调查啲乜嘢？ 嗱，我首先讲讲啦，我个提案咧而家仲系有少许修改嘅，不过迟啲咧都会再会入，可能延迟少少时间嘅啫。嗱，我个提案最主要咧，我哋其实就一路喺度谂，嗱，我哋唔可以咧将呢一个咧所谓咧。是平息呢個亂局嗰個責任，全部咧就淨係交曬俾警隊。咁啊，警隊咧就孤軍作戰，而且咧佢係一個紀律部隊嘅訓練咧，其實有好多樣嘢咧，確實咧我哋喺一個大局嚟睇，係要用政治嘅手段咧，要協助化解而家嗰個危機嘅。咁啊，危機嘅咧，其中一樣嘢咧，就除咗話政府啦，政府我哋都有向佢提嘅，我哋都即係起碼我本人咧都兩條腿走累嘅，有一啲建議咧就叫政府咧就係考慮由佢去促成一個騷亂社區受害人委員會，就參考英國嘅做法。咁咧就英國嘅做法咧。就係佢在野黨同埋執政黨咧，其實後尾傾掂數，就由大家咧就係揾咗客觀嘅人，而政府咧最後咧都係可以同意嘅。咁咧就喺個透過咁嘅成個過程咧，就係徹查到咧嗰個成因啦、前因後果啦，同埋社會個深層次嘅矛盾啦，包括即係真係經濟、政治、教育乜都有嘅。然之後咧，佢有啲建議咧就是真是机会促成呢是起码停了大家那个即是骚乱的某些起码是近因先啦，那他就有机会去改革。 咁我覺得呢啲咧，佢包括埋有有點樣有人協助調解，有啲騷亂嘅受害人啊、無辜嘅受害人啊、商鋪啊嗰啲，佢都全部都有機會去咁做。咁呢個我始終我仲會繼續係希望咧，由政府咧，佢就係再三考慮呢一個嘅方案。而咧，如果政府一路係未做咧，我哋就立法會係唔可以喺度干等嘅。喺過往嚟講咧，即係所謂特權條例咧，我哋好少用嘅。你見到我就用過一次，我提過一次案，就係2008年10月咧，啱啱入立法會就提咗，希望就雷曼事件咧就要引用特權條例。咁嗰次就成功咗嘅，成立到嘅，得到泛民建制嘅都同意。咁嗰次我係其中一個啦，有兩位議員提，我係其中一個。今次又剛巧又係兩位議員提。我呢就係、是、最主要覺得呢，我哋要公道嘅。而家我睇到坊間呢就淨係呢就係、是、話徹查一啲事件831啊721咁樣。我覺得我嘅經驗呢，其實做呢啲調查呢一定要全面查曬。而嗰個所謂嘅範圍呢，一定要俾人睇到呢係公平公正嘅。你唔係針對一開始就針對一方。咁所以呢，喺咁嘅情況底下呢，我覺得即係如果政府佢因為佢有啲嘅考慮，又要等到警監會查完，即係成一月份呢，我覺得社會係等唔到啊。我哋嘅社會係等唔到。咁我哋就要開工啦。開工呢就我哋都係提出呢，我希望亦都係希望立法會係就住嗰個前因後果啦。咁你去到形成一個騷亂，由修例點解會演變到一個咁嘅騷亂，仲後咩又出現一啲激進嘅暴力事件，社會大眾亦都係對唔同嘅即係嗰個情況發展係有唔同嘅要求嘅。包括的確你見到我嗰度咧，除咗查話前因後果，咁好多市民咧希望我哋查埋外部勢力，咁我都擺埋落去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其實最希望做到嘅，就係、是、查出嗰個社會嘅矛盾點，同埋咧點樣尋找社會復和嘅出路。而我覺得真係喺呢方面，我哋可以參考一下英國嘅做法。佢有個做法係咁嘅。 梁美芬，唔好意思都。係都想追問一下先，因為咧都見到有唔同嘅意見，就講到話咧，你嘅議案係咪淨係查嗰個嘅運動嘅成因同埋深層次矛盾咧？咁當中包括一啲譬如話警方執法嘅手法，以至到特區政府嘅管治等等嘅問題，其實都會係咧今次嘅運動咧或者係風波啦嚇，發展到而家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你哋又會唔會想喺呢個委員會裏面查埋呢樣嘢？ 一定是全面的。如果有經驗，我查過三次調查。 查埋警察，查埋政府，是不是、 警隊呢就是一個整體的。就唔即係呢，我哋嘅經驗查呢啲大型，即係我睇返英國嗰個報告呢，佢都係呢，即係你如果你譬如而家我即係可以講，我都唔可以話呢，因為你如果要成立到先啦，就要即係立法會你唔好係再拉布喺度浪費時間啦，大家願意為呢件事擺低少少，而一齊去睇下能唔能夠揾到社會嘅出路呢。如果做到呢個 terms of reference 呢，大家仲要傾嘅，即係成立到之後要傾嘅。但係我呢亦都係反映咗呢，我哋聽到嘅市民佢其實呢坊間有一啲誤會，那個誤會呢就是話是不是話大家呢覺得是完全是不去檢視不去咩呢，其實不是的。不過呢要公平。咁我就睇到啦，我睇到大家合理咁講啦，泛民佢哋提嗰啲全部都係一點一點嘅啫，甚至一件事裏面就要啲文件嘅。如果我查雷曼嘅經驗呢，佢其實係大家呢係好公平嘅，最後係即係你係覺得認為同嗰件事相關，但係你唔可以係針對。咁我通常我自己嘅經驗啦，查過三次呢，最後一定係喺制度同埋呢亦都真係會一定㗎啦，係去到官員呢負責嘅官員佢嘅責任去到點。同時呢就喺個制度上，譬如我最即係我都覺得一定你會有機會呢，就係話喺個決策上點解去到係警隊自己好似喺度解決緊呢個矛盾，佢係一個紀律部隊，佢係即係即係有違法嘅嘢佢就係咁做嘅，呢個係個訓練。咁究竟喺政治決策嘅人佢有冇做夠佢應該嘅判斷呢？ 所以我反而覺得大家的焦點呢，不是說你只是講著個警察前線警察去執行命令的嘛，你大家要將個焦點呢，就是其實第日萬一我哋當然唔想啦，喺個騷亂嘅時候，係咪應該係有更高層次嘅人去睇到呢個唔係純粹係一個就咁話觸違法嘅人，而係佢係一個政治嘅大環境喺度，係點處理呢？你唔可以 expect 即警隊去做呢樣嘢噶嘛？所以我覺得嗱，呢啲咧，即係我想講呢啲咧，就係如果我哋有機會做到咧，包括啲年青人點解哇咁？仇视自己国家啊，仇社会啊，而家变咗仇警啊，咁样个教育制度系咪有问题呢？ Okay. 政治制度当然一国两制，我哋点解咁样会有咁嘅张力，都系大家系要真诚嘅去面对嘅。 明白， 所以咧，我哋只可以扮演到立法会自己可以做到嘅角色咯。 明白你想调查嘅一啲范围同埋内容啊，咁但系对于呢样嘅调查方向嘅时候，咁其实点解你会想喺立法会度提出以特权法去？去成立專責委員會去調查，而並不是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好多人想要求嘅。 其實調查呢個特權調查委員會咧，喺而家嘅時限咧，除非我哋兩派嘅人咧，係大家能夠達成到一啲。即係比較大嘅，即係話大家願意咧，係理智啊，唔好擺咁多政治嘅嘢，真係為個社會去做啲嘢先做得到，可以即係有機會做得到。但係咧，即係時間最好其實就係話咧，我哋係有一個更加深遠啲，即係話係如果你話政府佢係能夠係可以成立嗰個參考英國嗰個做法咧，由外人去查。一啲比較獨立啲，係俾我哋議員，我哋議員有兩派，呢個係公開嘅，係嘛？咁政治議員有政治嘅考慮嘅，但係過往咧曾經成立到嘅 PMP 咧，喺我嘅經驗咧係做到嘅，因為你係無論即係點樣樣咧，大家跟住就會跟住嘅程序好公道去討論咧。我哋咧當然我最希望其實就係為將來，亦都係將來咧，你唔好再去到因為一件事點解會小事就化大，大事變咗咁大，大到一發不發不可收拾。究竟係嗰個中間處理嘅過程係咪亦都有出現問題？個制度係咪有問題？咁呢啲咧嗱，雷曼嗰陣時咧，講真 查足地點。想問一問就係、是、同獨立調查委員會好多示威者訴求有咩分別？ 嗱，個分別嗱，我覺得咧，我哋係全面嘅，俾人感覺反為更加服眾。點解咧？市民係大眾嘅，唔係淨係示威者嘅，有好多沉默嘅大眾咧，其實都寫信息俾我哋，喂，我哋係唔滿意，我好似覺得係咪有外部勢力咧？咁呢啲其實大家都唔怕有，即係你咪拎出嚟，大家將嗰、那個點解有啲人佢一路係覺得嗰啲人淨係喺度搞事，甚至話喂點解而家咁樣攬炒咗我哋而家連生意啊，我哋要裁員，咁呢啲咧將來咧喺嗰度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提出一啲比較深層次嘅建議嘅。 你覺得 我係好想即係提出咧嗰、那個建議本身咧喺英國嘅做法係點咧？佢咧即係查完啦嚇，佢其實係主要喺制度嘅。如果牽涉到警隊咧，大家都佢有仲有啲叫 settlement 做嘅，即係話咧，如果對於無辜嘅喺騷亂裏面，譬如商鋪或者個人受咗一啲損失咧，佢仲有一啲叫 settlement 嘅建議，即係話咧，佢仲有提咧喺制度上嘅建議，甚至咧。如果個別都唔知嘅無獨有偶咧，英國咧佢嗰陣時拉咗幾千人，咁佢但係佢嘅法庭就很好好㗎，佢個法庭咧由政府去 不好意思啊，梁美芬，時間關係，或者我哋講到呢度先啦，多謝曬梁美芬嗱嗱， 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在将军澳停车场堕楼受伤的科技大学男生情况仍然危殆，特首林郑月娥在上海表示特别伤心，有市民受到严重伤害，包括一名科技大学同学，向对方和其他伤者表示深切慰问。他形容香港社会情绪绷紧，呼吁市民要远离示威，以免警方在执法的时候产生不必要误会。至于科大学生受伤事件，林郑月娥话事件仍在调查，现时不能够妄下定论，强调警方非常重视个案，已经交由重案组调查。 他又認為警隊經過五個月的努力依法執行法律，目標是希望香港回到法治社會，減少衝突，但在執法的過程當中，大家要留意自身安全，包括警隊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最好盡快讓暴力消失。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上海接见特首林郑月娥，充分肯定她的工作。林郑月娥表示，今次会面的安排是国家主席出于对香港的关心，她又认为中央和国家主席关心香港是理所当然，亦都很支持特区政府遏止暴力的工作，以法治处理现时的问题。林郑月娥在上海会见传媒时解释，他是在晚宴前接获通知，在晚宴之后能够和习近平有简单的会面，与原先的安排不同。被问到新华社发稿的内容，引述习近平在会面时表示要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是否代表中央会进一步收紧对港政策，林郑月娥表示看不到会有收紧的情况。他又说自己在上海期间与习近平和其他中央官员见面的时候，对方都强调香港的情况是由特区政府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和法治精神去处理。据了解，政府内部曾经思考运用基本法48条12款特赦反修例示威活动中被捕人士的可行性，但必须完成整个司法程序之后才进行，亦都不能够事前表态，以免影响司法独立。如果行使特赦权，亦都不能够一刀切，要逐一审视每宗已判决的个案。正在上海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有否研究特赦反修例被捕人士，他表示如果社会提出这个概念，指的是当局特赦曾经犯法被逮捕或正被检控人士，即是不检控不追究，是违背法治社会价值，不会被接受，有关情况不会发生。至于完成审讯程序后会否考虑特赦，他没有回应。港铁表示，东铁线旺角东站附近信号故障事件已经处理好，服务陆续回复正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的快线啦，因为有坏车阻路，所以现在依然都是非常之挤塞的。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亦都影响到啦伟业街去观塘道是挤塞，龙尾在常怡道桥底。另外新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都是接近翠雅花园，揸车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的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的收费广场那段，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是有些车龙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接近轩尼诗道，而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排到去永威角。 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咧，依然都是车多噶，龙尾是排到去接近太子道西。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湾路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如果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 1090名候选人竞逐全港18区，一共452个议席， 候选人互相质询，比拼政纲。 论坛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段内播出， 或者可以上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视像重温。区议会选举论坛2019。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喺七點半新聞之前咧，就係訪問咗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啊。咁佢都提到咧，佢將會咧喺立法會度提出一個議案啦。咁就係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立法會嘅《權力及特權條例》咧，就去到成立一個嘅專責委員會咧，去調查今次嘅修例風波所引致嘅一啲運動啊。咁佢頭先都講咗啲佢想調查嘅啲範圍啦。咁佢認為咧，佢想查嘅範圍都係全面嘅。咁當中頭先都問過佢一啲譬如政府嘅一啲官員嘅處理方法啊，以至到點解咧，即係警員會成為咗一啲嘅磨心啊，咁都會咧，佢相信喺個調查裡面涉及到嘅。邱子勤點樣睇啊？梁美芬呢個建議咧？ 咁頭先佢個回應啦，咁佢都提過，我覺得一點好重要嘅，即係佢強調，譬如佢過去喺譬如調查雷曼事件嗰個經驗咧，係講緊一個立法會各黨派跨黨派嘅一個共識。咁我估就喺而家嗰個局勢底下咧，特埋立法會而家即係民主派喺即係分組點票都係冇一個優勢底下咧，其實呢一個咁樣嘅用權力及特權法去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呢個事件咧，似乎其實就唔會有一個所謂嘅跨黨派共識嘅，即係似乎係一個建制派主導嘅一個調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調查嘅過程啊，同埋裡面嘅即係嗰啲嘅條款啊。即係嗰個我哋嘅 terms of reference 咧，其實嗰個公信力咧就非常令人質疑，因為似乎即係而家提咗出嚟之後咧，似乎一啲嘅泛民嘅議員咧都好就即係意見同埋好質疑，因為都當中佢哋嗰個嘅措辭其實都暫時啦都冇即係有包括咗警隊啦，我哋唔好話針對啦嚇，即係都冇提過警隊一個呢個作為其中五大訴求之一。咁當然你話啊，梁美芬想講話係比較全面嘅唔同嘅嘢。都要調查到，但是警隊作為一個其中大家都關注的嘢，咁如果佢個措辭裡面都冇提到，而喺而家立法會嗰個組成上面是一個建制派主導的立法會，咁我估呢一度就好突顯到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呢一個立法會嘅即係專責委員會嘅分別啦，就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似乎嗰個公信力咧就會比呢一個嘅立法會嘅專責委員會嘅調查咧係為高嘅，因為即係如果建制派調查，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嗰個會傳召啲咩人啊，揾啲咩證供咁啊，似乎可能都係佢哋想象好嘅一啲嘅劇 本，然后揾一啲东西对号入座嘅机会都唔低嘅。咁我估即系对而家处理当前嗰个局势未必有好有帮助。 嗯，头先其实都有尝试将梁美芬嘅建议啦，即系引用特权法成立专责委员会喺立法会嗰度调查，同咧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做一个比较嘅。咁其实都睇到咧，立法会嘅调查咧，咁可以话咧啲议员都系民意代表啦，民选出嚟嘅代表啦。咁嗰个调查咧会唔会真系会即系好似梁美芬所预期，即系可能会比较叫做大家会认同多一啲咧？咁而独立调查咧，其实就系即系会系一个独立嘅人士咧，或者啲社会嘅知名人士咧去到担任嘅时候，咁其实有冇各有利弊咧？ 个问题系立法会当然系有一定嘅民意基础啦，咁但系大家亦都好现实地知道香港而家嘅立法会嘅组成咧，系并不民主嘅。当然我哋有部分议员系即系地区即系直接选举产生，但系作为整个立法会而言咧，即系一个嘅即系由佢嘅组成同分布咧。是有嚴重的扭曲的，即是建制派我們在全香港在地區直選的所得的票數其實不過半，但是去到立法會的時候他們佔的議席是去到六成幾的，甚至如果說不同的委員會甚至可能主席的情況都是他們佔絕大多數的。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的立法會本身他們是即其中一個示威者的一個訴求，就是要求普選立法會嘛，就是現在的立法會的組成的公信力是被質疑，然後你要求呢一個咁樣嘅立法會，即係冇民意，即係缺乏民意基礎嘅立法會去組成呢一個嘅專責委員會調查，咁似乎咧，即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嘅。 嗯，電話1872311，我哋電話旁邊有朱小姐喺度，朱小姐你好。 是两位好， 请讲。 我系想话咧，讲翻啊梁美芬头先讲咗成十分钟有多啦，咁佢讲每一粒字咧都明佢噏乜嘅。但系黐埋一齐咧，完全唔知佢想讲乜，佢想表达啲乜。咁其实我哋好简单嘅咋，我哋系讲紧五大诉求。咁你目标咗五大诉求，你针对嗰五大诉求去做嘢咪得咯？僭建咁多咩出嚟啫？主持人你一问到佢话系咪包埋查警察，就面我我啦，就基本上系唔包嘅。而家呢个成个运动，警察系 play 一个好重要嘅 role， 一个好 critical 嘅 role， 系越嚟越恐怖嘅一个 role。咁请问又唔包查警察，搞咁多嘢做乜啫？咁然之后又话要根据英国嘅 refer 人哋个 case 咁样，咁佢咪一样引入紧外部势力系咪啊？香港有香港噶嘛，你咪针对个五大诉求做嘢咪得咯。 嗯， 而且好同意个讲法就系话，而家嗰个用呢个特权法查，根本就系唔公平咯。就系学话斋，成个立法会根本系唔公平，系倾斜嘅。唔好咁样做嘢啦、 嗯！好多谢朱小姐嘅。 搞到嗰个运动系越嚟越乱噶咋。 好多谢。 有平息嘅一日嘅。 好多谢朱小姐嘅意见啦。咁我谂可能都有啲市民认为咧，佢并不是诉求之一啊，所以对于喺立法会引用甚至引用特权法查都好啦。可能有啲市民都未必收貨， 肯定就唔收貨噶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多咗出嚟，如果譬如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底下，立法會希望再喺唔同嘅情況再多一啲嘢，咁我估亦都即係我估唔會太多人反對。咁但係如果你話呢一樣嘢就滿足咗示威者嘅訴求，呢、這個就肯定唔得噶啦。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有人讲笑咁讲，我作为私隐专员咧，只不过系一只冇牙老虎。我但愿咧，私隐条例可以加强。同埋修订某一些嘅条文，俾我多伤几只牙。 香港家书有私隐专员黄继仪， 例如拥有法律地位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以及咧公署可以直接发出禁制性命令。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四中全会涉及有治理港澳工作任务，睇到维护国家安全是不是同尽快落实呢个23条有关系咧？立法会议员黄志伟， 单单透过23条的立法，不是一个令到香港社会臣服的路径嚟嘅。 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就算冇呢个23条所谓本地的立法，香港好多法例政府是冇尽力去执行，是一个政治的判断嚟噶嘛？ 星期六朝早8-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5，继续有陆宇光和今晚的评论员邱子勤在这里。 我哋跟进一下咧，喺将军澳咧有一位科技大学嘅学生咧，就系怀疑堕楼重伤嘅事件啦。事源咧就系星期日咧喺多区又发生冲突啦，去到星期一嘅凌晨咧，咁就有大批嘅人士咧就喺将军澳唐明街嗰度咧系集结噶。咁到后来咧就有警察咧就喺现场咧就发放过一啲嘅催泪弹去到清场。咁喺将军澳嘅尚德村咧咁嘅停车场入边咧，咁后来咧就发现咗一位科大嘅学生咧，就喺停车场嘅二楼嗰度咧系倒卧，咁地上有血迹嘅，咁就怀疑咧佢系由三楼嗰度咧就系堕下咧引致到受伤嘅。咁到而家最新嘅情况咧都仍然系危殆嘅。咁见到咧就系最新嘅一啲消息都讲到咧就系譬如林郑月娥啦，咁都喺上海嗰度表示咧伤心咧就系有市民受到伤害啦，咁包括咧系呢位科技大学嘅学生啦，咁对对方同埋其他傷者都是表示深切的慰問。其實看回這個事件發生的經過，其實都是看到在這個停車場就屬於領展的旗下的，就看到是現場是有閉路電視的，不過呢領展就回覆傳媒的時候說這個已經翻查過一些閉路電視的記錄，咁但係咧就係、是、有啲嘅鏡頭嘅部分咧就俾一啲嘅車輛所阻擋啦，咁所以咧就未能夠咧就攝入到咧呢位嘅科大同學咧嘅一啲墮下嘅一啲片段噶。咁但係領展就講到話咧係車場嘅辦事處會保留當晚嘅所有閉路電視嘅畫面啦，並且配合警方嘅調查啦。咁如果傷者嘅家屬咧或者係獲得授權嘅人士想睇一啲閉路電視嘅記錄咧，領展話咧係會樂意提供協助噶。咁至於咧，就係因為咧，係咪公開呢啲嘅閉路電視片段咧？咁就因為涉及一啲嘅公眾人士啦，考慮到一啲嘅私隱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就係再去到考慮嘅領展方面所講。不過咧就係就住呢個科技大學嘅事件咧，咁其實喺尋日咧挨晚嘅時候咧，亦都有大約係200名嘅科大嘅學生啦，咁就喺科大嗰度咧就係為受傷嘅同學咧舉行一個集氣大會。咁期間咧都係包圍住到場嘅科大校长史维，要求咧史维系公开谴责警察嘅暴力。咁校长方面咧就系讲到话系要求查明真相之后咧，先至采取行动。咁但系咧就遭到学生嘅一啲批评啊。咁而咧史维咧最终咧就系作出一个承诺，咁就系话咧如果有证据咧系证实警方咧系阻碍救援，因为咧现场系有啲讲法咧就系话有啲警车咧就系阻碍咗啲救援嘅人员咧都系去到现场噶。咁史维话咧，如果有证据证实警方系阻碍救援咧，会谴责警方噶，亦都讲到话咧会交代咧下个星期咧系同学生会面嘅一啲时间。咁而咧呢个时间咧，亦都有好多嘅人士咧去到医院咧探望咧受伤嘅学生噶。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电话旁边都请嚟一位嘉宾，就系科大嘅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吴一鸣啦。吴一鸣你好。 Hello， 我哋讲晒我想讲嘅嘢咯。 可唔可以讲下？ 我有少少嘢讲。 请你补充下。 咁就系、是、我哋啱啱有学生会代表咧，就去咗 QE 啦。咁就同学校一齐嘅，即系学校有啲高层咁样，咁一齐去咗嘅。咁样入咗去之后，咁同家属有几句啦，咁样即系探望过周同学噶啦，我哋。跟住咁，所以我哋即系。尊重翻人哋意願，就係、是、我哋本會同埋科大校方暫時間係唔會再透露周同學嘅病情嘅。 係 係，同埋就係覺得即係而家網上比較多消息啦。咁如果我哋如果傳媒問我哋會建議傳媒問翻啲醫護人員去了解，但係都唔好盡信咁多呢啲網上嘅傳言，因為咁樣傳下傳下好似好奇怪咁樣，都冇佢係真嘅。咁因為佢今日姑姐佢都有出嚟講話。大部分都是不正確的、那個 statement 咁樣啦，咁樣就我哋而家暫時都希望，因為呢件事比較大，咁樣希望為家屬留翻啲空間。 嗯，我知道係咪都有啲學生代表咧，就係話會24小時喺醫院嗰度咧，就輪流去到守候。 盡量會做到一樣嘢嘅。 嗯， 睇人手咁樣，即係希望都係。但如果有咩突發事情發生嘅，我哋一定會喺度。 OK， 咁關於尋日同 啊，關於琴日個集會 校長史維見面， 係我哋冇 expect 過佢會嚟嘅。其實 咁就但系佢嚟咗啦，咁佢觉得诶杂气，咁讲两句啦，咁样，咁大家完咗之后就问，咁因为呢件事其实可能关于 police brutality 事，你会唔会出，即系好似中大学生咁样问段崇智咁样，就你会唔会出篇声明去谴责警暴啊？咁样，咁我哋校长就话，喂，呢啲嘢就要睇调查，咁样，即系睇下系咪真系咁样先，我先会。做一啲行動啦，咁樣，但係我哋話係有曬啲傳媒片段啊，你係可以 just 到呢樣嘢翻嚟，咁佢啊堅持就唔做呢樣嘢啦。咁但係我哋都最後圍咗佢，可能啲同學仔圍咗佢，其實加埋都有四五個鐘嘅。咁最尾佢就即係應承咗，我哋會繼續有個 open forum 去同我哋學生內部啦，淨係學生。alumni 都冇咁樣有個公開對話嘅，即係有個對話係聽日舉行嘅。 哦，会喺听日， 下个礼拜系听日。咁一阵我哋 SU page 同埋 SU 嘅所有嘅 media 嘅 channel 都会发布呢条消息出嚟。咁等我哋同学有得参加啦。咁样， 嗯，其实你 佢都啊，佢都即系佢都有 send 嘢去领展问啦。咁样， 嗯， 咁但系领展就有你啱啱讲个 response 嘅。咁之后佢而家就话，即系要睇警察系咪有刻意去阻援救援，就会。问一下消防同埋救护人员去了解翻咁样咯。 你点样评价史维校长嘅表现？ 其实我好耐冇见过佢嘅，我琴日好耐冇见过佢嘅，第一次见佢啦。咁样唔觉得佢系，即系佢系特别话点讲咧？其实佢出嚟讲几句杂气都好事嚟嘅，但系唔见到佢系真系想解决一个问题咯。 哦，咁你听日有一个即系嘅会面啦，咁你哋学生会有冇特别有咩特别嘢要想喺嗰个场合有要求校方去交代或者跟进咁样啊？ 哦，因为其实周同学啲情况咧都 update 叫做佢变得比较快啊，真系，咁就我哋谂住视乎住即系周同学情况，睇下同校方即系都有好多同学唔同嘅意见咁样。加埋一齊就同校方傾下，可以點樣幫佢啊，或者點樣處理呢件事，咁都要為周同學討回一個公道嘅。 你點樣？頭先你講到咧，就係啊，史維校長嘅表現未能夠解決到個問題，點解？ 哦，係啊，如果唔係佢都唔會俾人圍咗五個鐘啦。 點解你會咁樣講咧？就係話， 我因為其實佢一出嚟，我哋問你會唔會譴責警察濫捕啊？你覺得即係我哋咁，佢話要，佢覺得周同學係咁樣唔得啊嘛，咁。佢出嚟话支持佢，咁佢冇做啲实质嘅行动去显示到佢系真系想支持周同学。 咁你期望佢系 咁？我哋学生会梗系期望佢真系出到声明，即系谴责警方。咁佢话要做一啲 investigation， 佢都有迈出第一步咁去问嘅。咁希望佢问完唔会草草了事咯。 嗯，其实你会对于佢嘅立场，即系譬如话，即系想多啲嘅调查。先至会作出结论，你自己有咩睇法？ 其实嗰阵时即喺现场嘅，咁就其实真系好似除咗领展之外冇乜 cam 啦，咁样，咁佢就攞呢个做藉口咁样，咁我哋觉得咁你嗰度冇乜 cam， 咁唔知道佢真系点解跌落去啦，咁。即系佢阻截消防，跟住阻截救护车三十分钟先入嚟，咁呢个唔使 fact check， 即系已经有人证实咗噶咯。咁佢都话要再 fact check 下先咁样咯。 嗯，你会唔会即系其实再 特别真诚咯？ 会唔会再向校方提供你哋即系所谓 会啊？听日我哋有个 open forum 就会加即系多啲人，即系希望多啲同学去咁啊，表达到自己诉求咁样。因为我哋都未整立到，因为佢。突然间出咧，我都未整立到我哋听日 overall 个 general plan 系咩？ 嗯，其实你哋会唔会即系再向校方提供多啲，譬如一啲你哋认为阻碍咗救援嘅证据？ 哦，其实我哋本身都有同学仔喺嗰度添嘅，有人证嘅，系啊，咁但系佢都话要自己调查，咁冇计，咁自己调查。如果但系希望如果佢调查到证实到系真嘅，咁佢会。出声明去谴责呢样嘢，与学生同行咯，真系。 你其實你頭先都講到啦，會都想問到校方會唔會好似中大嘅校長段崇智咁樣出一封公開信？你自己係咪都希望史維校長可以做到一樣嘅事？ 間間要嘅，間間學生都希望自己校長做嘅。 點解咧？ 我哋都唔例外啊。咁校長都算係一個係咯，即係有影響力嘅人士嚟嘅。 你希望封公開信係有咩內容？ 我住咗間院校嘅喎。 你想封公开信有咩内容呢？校方嘅话， 哇！你咁样问到我都唔知点答你喎。你等等啊。 对于咁，譬如而家对于周同学嘅情况，你希望即系譬如听日嘅会面吓，再会面同小伟校长会面，有啲咩期望咧？听日 咁，我希望佢真系好密切咁样关注紧呢件事啊！第一。咁就係同埋就係即係給予周同學同埋佢屋企人即係需要到嘅支援嘅。 OK， 咁即係其他嘢就即係譴責嗰啲嘢就等佢做完 investigation 先去表明啦咁樣。咁就都希望即係 address 下依期，因為佢好耐冇出現，咁 address 下即係同佢 update 翻，其實我哋做緊啲乜嘢。 好，唔该晒你啊，吓吴一鸣。吴一鸣咧就系科大嘅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嚟噶。邱子勤啊，不如我同你再讨论下，因为头先吴一鸣都系讲到话，都希望咧各大院校嘅校长都好似咧早前中大校长段崇智一样咧，发出一啲嘅公开声明吓，咁就公开信，咁就对于咧，因为之前咧段崇智嘅信咧就系对于学生嘅被捕之后受到嘅待遇咧，系作出好详细嘅一个。詢問啦，咁同埋咧就喺封信裏面咧就係羅列出嚟，咁希望咧係得到即係啲學生咧得到一個公平嘅對待。你覺得學生而家係咪都好多都會希望各大嘅院校嘅校長都咁樣做？ 咁頭先同學都提過啦，即係校長作為一個學校嘅代表，亦都喺社會上好有影響力。咁當然佢哋嘅一啲嘅言論或者佢哋嘅聲明，如果能夠同即係學生同行，或者特別喺而家好多同學係被部嘅情况底下，去关注佢哋系咪有恰当嘅一个嘅安排，或者系冇被一个虐待，或者系咪有一个合理嘅法律程序？咁我呢个系非常之合理嘅，咁亦都保障咗同学嗰个嘅合理权利啦。咁同埋即系学校方面亦都有唔同嘅即系比较多嘅资源。咁我估同学喺而家咁彷徨嘅情况，特别一啲被捕嘅同学啦，咁我估校方其实好多空间系可以做去帮到啲同学嘅。 但外界有好多讨论，因为其实是譬如个别的事件究竟是有足够的证据和调查未呢？而在未有足够的调查而去到要要求校长去到就着事件去到表态例如是支持同学这样，那是不是一个恰当的做法，会不会造成一个学生逼校长表态的情况？ 那我估在现在那个情况，就是都大家见到其实警方滥用暴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那当然如果你是要求即系都要话看不到吓，要调查嘅，咁我觉得你即系你可以蒙住只眼去讲说话，咁但系其实警方嗰个嘅处理手法系好有问题，我估呢个都已经系公论嚟噶啦，甚至一啲建制派人士都有呢一个咁样嘅观点。咁如果校长其实佢哋能够企出嚟，即系能够有一个公道嘅说话，咁我估力都令到社会上大家其实有个好大嘅信心危机，就是、觉得点解一啲公道咧系越来越消失？咁我校长能够走出嚟讲翻一啲即系公道嘅说话咧，系有助社会咧回复一个嘅信心嘅。 咁佢头先都讲到话，即系段崇智嗰个例子啦。段崇智系咪设立咗一个叫做榜样啊，或者即系例子，让其他院校可以参考咧？ 段崇智一个例子啦，或者之前其实譬如话岭南嗰方面都校长去即系去观察一啲示威情况，我觉得都系有帮到嘅。即系你睇到如果校长落到嚟，系咪都会令到啲警察系减少一啲嘅即系情况，一啲嘅暴力嘅情况咧？咁样 又例如树人大学啦。因为树人大学都在星期日这个周末的冲突之中，有一位的义务急救的学生就是中催泪弹受伤，而树人大学就去信了警务处处长，要求处方在七日之内就提供有关事件的资料，以厘清事实作进一步的后续跟进。好了，我们今天自由风的节目时间够了，明天同样时间再有自由风的节目，这个节目时间够，拜拜。